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服务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城市志愿者骨干要先学好8门课程。近日，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城市志愿者培训工作启动，城市志愿者指挥部组织800多名城市志愿服务工作负责人和志愿者骨干进行培训，全方位提升城市志愿者骨干的能力水平。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城市志愿者将在全市758个点位开展志愿服务，总规模将达到20万人次。这些城市志愿者当中，有不少人参与过北京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志愿服务，志愿者的热情将再一次被点燃。北京市区唯一新建的冬奥场馆就是冰丝带，这座场馆的最大特点是智慧。先进的硬件设施与智慧集成和数字孪生平台紧密配合，让这座冰上场馆不仅可以为运动员、观众、裁判员、媒体等相关方提供最精细贴心的服务，也在运行管理上更加便捷，减少场馆的能耗。冰丝带的智能优势会给运动员带来更大的帮助。冰丝带可以通过收集计算智能传感器实时检测的场地湿度、温度、风速，以及360度检测系统计算的观众席各区域的人员数量，调控座椅送风系统和除湿系统，让冰面始终保持最佳状态。位于河北崇礼太子城冰雪小镇的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张家口赛区颁奖广场舞台近日正式交付，预计2月6号启用之后，这个舞台每天晚上都将为当天或者前一天获奖运动员颁发奖牌。北京冬奥会赛时，张家口颁奖广场将运行14天，举行49个项目的颁奖仪式。北京冬残奥会赛时，张家口颁奖广场运行7天，举行44个项目的颁奖仪式。届时，奥林匹克广播服务公司将对颁奖仪式进行全球直播。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带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卫视养生堂。北京卫视养生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聆听养生之道，传播健康之声。欢迎收听北京卫视养生堂广播版，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早上6点首播，晚上8点重播。养生堂助力您的健康。以下节目为养生堂较早前录制。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我是刘静。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患者，他姓王。王先生年纪不是很大，但是身上的毛病啊真不少。大家来看，我身边有一个出院的诊断报告，大家看他身上有多少种疾病：大脑中动脉闭塞、下肢动脉的粥样硬化、肾动脉狭窄，而且双侧是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颈动脉也硬化了，高血压、焦虑状态、高血压性的肾病、慢性肾脏病的1期，有蛋白尿了，2型糖尿病、高脂血症，还有高尿酸血症。大家想象一下，这有将近10种病，他得吃多少药，他得去过多少次医院，看过多少次大夫，然后反复的拿了多少次药。为什么他年纪不大却有这么多的病？是他有一些慢性的遗传性疾病？是他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为了让大家对这个问题有更加清醒的理解，我们接下来呢就现场给这位王先生打个电话。王先生您好。 你好，主 人。 我看了您的病历啊，发现您身上有各种各样的疾病的总和，能不能帮我们回忆一下您当时出现过什么样的危险以至于需要住院啊？ 我10年前觉得左手啊有点抬不起来，而且力度不够，我去医院去了，医院查了查，跟我告诉我是脑中风，完了以后一查血压也不好。 那个时候血压是多少啊？中风的时候？ 178或者189的样子。 那个时候已经很高了。那个时候您大概多大年纪啊？ 45、6。 45、6岁的时候就发生了一次脑中风。 完了以后，这些年一直在努力的控制血压。近4年当中，可能又有点别的问题，像冠心病啊，心脏病啊，肾动脉狭窄啊。等等，出现了这些东西。 对，您还出现了高血压、肾病，是不是？ 这也是住院的时候发现的。 为什么住院了呢？4年前 是血压高。 您不是说控制的挺好的吗？怎么血压又高了？ 有的时候情绪上控制不住。他有的时候这血压就突然上来了，就需要住一段时间院，再控制一下。 听说您后来还出现了焦虑的状态。情绪出现了很大的波动啊，是怎么回事啊？ 晚上睡觉不好，晚上经常11点睡，夜里2、3点就醒了。醒了就睡不着，失眠，到这个点儿就醒，2点多、3点准醒。迷迷糊糊等到4点多、5点，也可能再能睡半个小时。 也就是说，常年的睡眠每天也就3、4个小时，都算多的了。因为睡不好觉，您觉得自己身体有什么样的变化？ 情绪白天不好。 那个时候血压怎么样？ 3年以前，一个下午因为点事情对别人一着急，那血压就当时就到200多以上了。 那除此之外，在您脾气相对平静的时候，量的血压值怎么样？ 早晨量是130，平常中午或者下午量都在140、150上。我自己量的一直我觉得控制的还可以，然后我有时候有点难受，我一去医院，医院告诉我血压控制的非常不好。 大概有多不好？ 医生说，有问题。具体我也说不上来。 所以就是您自己量的血压和医院医生给您量的血压有很大的差别。 对， 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觉得您控制得很不好，而对您来说您自己查每一次都在正常的范围内，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可以。 感谢您接受我的连线。所以在王先生身上很有意思，看似自己的血压控制得还不错，可是各种各样的并发症都出现了。他的血压真的控制得不错吗？还是在他的血压上有哪些异常是他没有发现的呢？带着疑问，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专家，来自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的主任程文丽，还有副主任医师王宁和副主任医师曾荣，欢迎三位。我们请来的是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的主任，所以大家明白我们这一期节目一定跟高血压有关系。那么当然了，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请程主任帮助大家解读一下我们大屏幕上最新的一组数据。我们来看， 咱们国家呢是个高血压的大国，咱们有高血压病患者呢2.45亿，咱们高血压病的发病率实际上是挺高的。我来这里呢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有关我们国家的一个调查数据。我们首先看到这幅图，我们在这幅图上可以看到，我们2015年的调查数据，我们高血压病的患病率呢是27.9%，那么2002年的数据呢，我们高血压发病率是17.6%，2012年的高血压发病率是25.2%。因此，我们来比较看一下，2002年到2015年之间呢，我们高血压病的发病率是一直处在上升的状态的，也就是说，我们高血压病的防控的这个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哪些这个患者他的高血压病发病率是最高的呢？从这个图中我们可以看到，64岁以上的这部分患者，50%的人群呢是具有高血压病。我们从45岁，到65岁之间这一阶段呢，我们高血压病的发病率呢是上升最快的。也就是说，您会在不经意当中发现，在这个年龄段当中呢， 会发现自己的血压突然高了，变成了高血压病的患者。因此呢，我们要关注我们这个高血压病的发病的情况，关注好自己的血压，这样呢，我们才有可能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我们来问问现场的观众吧，叔叔，我追问您一个问题啊，您明确的知道数值在多少以上叫做高血压吗？ 我这岁数应该140以上。 高压140，低压呢？ 低压140-90以上。 140-90，怎么犹豫了呢？ 我老是90 啊， 到90、88-90。 我们还是请程主任再给一个最明确的答案。 高血压呢，是指我们非同日三次，测定的血压，收缩压呢大于等于140。舒张压呢大于等于90，或者呢单纯的收缩压大于等于140，或者是舒张压大于等于90，那也叫高血压。 为什么第一个问题我要问知道自己的高血压情况？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年纪长的人群当中，大概有30多位是叔叔阿姨，可能都在50岁甚至60岁以上，其中有8位左右的高血压患者。大家都知道高血压的危害，包括王先生哈。王先生说，我每一次查血压，我的血压都很平稳啊，我为什么这么多年的高血压控制得这么好，还是有这么多并发症会找上门来呢？ 我们说一下这个王先生出现了这么多的合并症，主要是原因呢，是因为他的血压的波动。那血压的波动呢，有很多的危险因素叠加，导致了他的血压的过于波动和合并症的发生。 所以风险的叠加是最可怕的。第一个叠加的波动危机是什么呢？我们要给大家看一个真实的患者的血压波动情况。这就是王先生在24小时内监测的血压数据。这位红衣服的叔叔，帮我分析分析好吗？这位王叔叔的血压情况控制得怎么样？ 我看着不错啊。 看着不错是什么意思？怎么看出来的？您跟大家说说。 波动没那么大呀。 波动没那么大，就是好像相对来说是平稳的。 对， 没有大起也没有大落，是吧？ 早晨7点又有点低了，血压太低了不好。 会怎么样？ 心脏还是有毛病。 觉得心脏可能供血会不足了，因为血压太低，蹦不到全身了，是不是？ 对对对。 明白了，谢谢叔叔啊。我们先请程主任分析一下，叔叔刚才说了，就感觉还可以，仿佛那儿有一点小问题，是这样吗？ 我们看呢，确实像咱们这位观众所讲的，似乎呢血压波动并没有那么大，但是咱们来看一看，他总是测自己血压是正常的，那他测的血压的时间段是什么时间段呢？那有可能就是在起床以后7点到上午10点之间。我们看这一段的血压呢，都是在140-90的以下，就是说他是正常的血压，所以他测到的都是正常的。但是他血压的其他时间段，似乎呢波动不大。但是呢，我们再看，还是超出了正常范围的波动。这种波动呢，也会引起一些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患者的他的日间的血压和夜间的血压是否达标了呢？是否存在这个夜间的血压不是正常的节律呢？我们来看，其实我们正常人呢，血压是有节律的。日间的血压呢稍高，夜间的血压呢稍低。这种血压呢，它的夜间的血压，我们看它在3点钟的血压呢，它高压呢是130，舒张压呢是76，那这个呢就超出了我们夜间的这个范围。夜间的血压超过120-70就可以诊断高血压。 我们再来看看异常的夜间血压，这是两个不同的形状。 对，我们夜间的血压，我们说呢，非勺形的变化呢，有两种非常典型的血压的表现形式。一种呢，是我们看夜间的这个勺形呢，这个勺子的弯度低了，也就是说，你夜间的血压下降呢，比日间，它要小于10%。那这部分呢，我们叫非勺形的血压。还有一种呢，夜间的血压不仅没有降，反倒比白天还高。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血压的反勺形的变化，这是非常常见的两种。刚才那个王先生呢，就是这个第一个非勺形的变化。 所以其实在我们大屏幕两侧给出的数据，就是王先生全天、白天和夜间的平均血压，会大家看到没有明显的区别，全天136-75， 白天稍微高一点点，137，但是低压又低一点点，74，夜间133，76，基本上是持平的。而这样持平的状态会掩盖住其实已经出现的夜间略高的血压，对吗？ 对对对，实际上夜间血压增高呢，会引起一系列的我们靶器官合并症的一些情况，包括一些严重的合并症的情况。最重要的并发症呢是脑卒中，还有脑出血，心脏呢像冠心病、心肌梗死、心衰，肾脏呢尿蛋白的出现以及肾功能的衰竭，大血管的病变像主动脉的夹层、四肢的外周血管病变，眼底呢会出现眼底的出血渗出、黄斑病变等等这些严重的合并症啊。那么这里呢也有一组数据来跟大家分享，夜间血压增高的它的腔隙性脑梗塞的发生率呢能有53%，阻死肥厚的发生率呢也有53%，腔隙性脑梗死还有左室肥厚临床当中并没有任何症状，叫高血压的靶器官损伤的无症状期。那接下来如果再继续发展下去，比如说腔隙性脑梗死呢是由于血压增高导致了脑血管里边的小血管的损伤，而且在这个小血管损伤的这个部位了发生了一些阻塞，这样引起了腔隙性脑梗死。腔隙性脑梗死的基础上也会引起我们脑血管的大血管的损伤。那么大血管的损伤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会引起脑梗死或者是脑出血的这样的血管，所以说一定要注意高血压出现这个没有症状的靶器官损伤期。 程主任，刚才您说了腔梗它的恶果嘛，会可能也面临大面积的脑梗，左室肥厚呢，我们接下来我们进一步发展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产生？ 对，这个问题很好。我们高血压长期对心脏的影响，因为血压泵出血的阻力非常大，这时候呢心脏做工非常剧烈，这时候长时间呢会引起心肌细胞的肥厚、心脏的扩大，这时候呢临床并没有不适症状。那么左室肥厚再继续发展下去呢会诱发我们房颤的发生，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我们心功能的不全、心衰的出现。那当然呢高血压也会对心脏的内部血管产生一个高压力状态的一个损伤，这时候呢也会合并的冠心病这样的情况。 但是问题就来了呀，夜间高血压是什么样的人容易出现呢？所有的高血压患者都有可能吗？还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更需要关注呢？我们也请程主任帮助大家梳理了一下。我们先来看第一种危险人群是， 首先第一种人群呢是打呼噜的人。在高血压人群当中呢有30%到50%的人是打呼噜的，非常的常见，尤其和我们的夜间血压增高是有更密切的关系。打呼噜的人呢因为夜间的打呼噜引起了气道完全或者不完全的阻塞，导致了没有气流呢能通过我们的气道，这样导致夜间呢出现低氧，心率就会增快，交感神经兴奋，引发了我们血压的增高。就是说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尽量采取侧卧位。 您稍等啊，既然讲到睡姿了，我们现场帮助大家演示和示范一下，我想大家更能够记得清楚。来，叔叔，您打呼噜吗？ 有时候打。 有时候打，打得响吗？ 响。 那您一般睡觉的时候采用什么样的姿势？您能不能给大家演示一下？比如是仰卧啊、俯卧啊，还是侧卧啊？ 一开始是仰卧，迷迷糊糊睡着了，可能就打呼噜，然后就在侧卧了。 侧着就能好点是吗？ 好点，有时候还稍微略微趴着点。 还得趴着点趴着点也能好点。 也能不就不打了。 好嘞，我们来请程主任给叔叔指点一下啊。 好的，我们有打呼噜的这个高血压患者呢，最好在睡眠的时候采取侧卧位那么采取呢左侧卧位或者是右侧卧位这样的情况。那有时候我们睡睡觉呢有可能就是又平躺了。 对。 这怎么办呢？其实很多人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在我们这个身子底下呢 垫一个类似一个小圆球一样的东西， 硌着自己。 我把这个话筒放在这儿，当一个硌着叔叔。您是这个意思吧？这样有个东西硌着，他就不想翻过来 了。对对对，他夜间睡觉的时候是自然的就会躲避这个硌得慌。 可是为什么侧着就不容易打呼噜呢？ 是因为我们仰卧的时候呢，我们的气道呢，上气道和下气道容易粘合在一起， 像这样。 但是侧卧的时候可能会留一些缝隙， 哦， 这样的，因为重力压力的情况，还有舌头呢，它不至于说往后后坠，导致了气道完全阻塞。那另外呢，也希望呢这个脚呢要为稍微高一点点， 稍微高一点点，就是在脚下面垫个枕头吗？ 或者是这个床就稍微垫起来一点， 稍微垫起来， 这样的话我们血液循环更好一些，患者的打呼噜情况也会减少， 就是四肢的血液会更容易回流到心脏， 回流一些。 所以叔叔啊，您刚才说的是趴一点可能会更好是吧？这样可以吗？稍微可能把心脏往下压一点。 有可能他仰卧的时候不舒服，自然的就会趴下一些了。 这都可以， 都是 只要不要仰卧或者长期的仰卧就可以。叔叔您真棒，您选择的都是最棒的姿势哈，谢谢叔叔，麻烦您起来，谢谢您。所以如果是打呼噜的患者，一定要记得睡姿很重要。如果通过调整睡姿还不可以，可能就得需要去借助呼吸机或者是借助手术，让自己调整我们的低通气状态了。那除了打呼噜之外，还有什么人群是危险人群呢？ 还有一类人群呢，就是睡眠质量很差的人。一般来讲呢，我们会发现自己入睡的时候比较困难。 大概多久都无法入睡时长？ 一般来讲呢，半小时到一小时还睡不着， 就叫入睡困难。 那就叫入睡困难。第二种呢，就是容易早醒，可能睡上一两个小时自己就醒了。有的人呢，只能夜里睡三个小时、四个小时或者五个小时，都不能达到充分的睡眠的情况。这个患者呢，因为睡不着觉，然后一个是翻来覆去，再个呢，他的神经系统呢是属于一种兴奋的状态，交感神经呢属于活跃的状态。我们交感神经一活跃，血压就会增高，心率就会增快，而且越睡不着觉呢，心情越烦躁，越烦躁这交感神经就越兴奋。 明白。 所以这个夜间睡眠呢是非常影响我们高血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所以如果长期以来睡眠不好，入睡困难，或者睡眠时间特别短，还是得需要求助医生的帮助。 一般来讲呢，尤其有这个夜间睡眠不好的患者呢，我们建议在睡觉前尽量少运动，也尽量要少的这种跟别人聚会呀，看一些片子呀，或者是看这种比较兴奋的足球比赛呀等等，这样的情况会导致我们睡眠更差。那么如果有这些问题，还是需要借助医生的帮助来尽快解决睡眠的问题，以防呢长期的夜间血压增高会带来一些器官的损伤。 对。 分享养生话题，传播健康理念，养生堂广播版北京文艺广播携手北京卫视倾情奉献。从2022年1月1号开始，北京文艺广播将播出北京卫视养生堂广播版，每天早上6点首播，晚上8点重播。养生堂，助力您的健康。 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等候，独自泪流，独自忍受。我想说声我真的爱你，想说声对不起你，你哭着说情缘已尽，难再续，难再续。

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顺溜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接心宽，问你广播棒耳边。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你了听回广播了吧， 是吧 FM